攻读希伯来书第五章。事实上，每位大司祭是由人间所选拔，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，为奉献供物和牺牲亦属罪过，好能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为弱点所纠缠。因此，他怎样为人民奉献赎罪祭，也当怎样为自己奉献。谁也不得自己擅取这尊位，而应蒙天主招选，犹如亚郎一样。照样，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司祭的光荣，而是向他说过：“你是我的儿子。”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位光荣了他。他犹如在另一处说：“你照墨基色德的品位用作司祭。”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，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。就因他的虔敬而获得了福运。他虽然是天主子，却由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，且在达到完成之后，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。遂蒙天主宣称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大司祭。关于这事，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是难以说明，因为你们听不入耳。按时间说，你们本应做导师了，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来教导你们天主道理的初级教材，并且成了必须吃奶而不能吃硬食的人。凡吃奶的，因为还是个婴孩，还不能了解正义的道理，唯独成年人才能吃硬食，因为他们的官能因着练习获得了熟练，能以分辨善恶。